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北京市的控烟条例实施了一年半左右，到底效果如何呢？昨天市爱委会、市卫计委给出了准确答案。根据2016年本市的成年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成人的吸烟率比2014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全市成人吸烟者大约减少了20万人左右。而家庭二手烟伤害也值得堪忧，二手烟的暴露率在排名当中，家庭竟然高于餐厅。疾控部门也提醒家长要注意保护孩子，免受二手烟的伤害。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为了挣钱，25岁的朱某在淘宝网上开了5家店，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假冒茅台、五粮液以及轩士尼等假酒，3个月的交易额达到了26万元。因为交易异常的数据被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锁定，并最终将线索提供给了丰台警方。近日，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朱某和他的母亲曹某在丰台法院进行受审。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镇常住人口中，北京市的参保人员达到了几十万人，他们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在北京参加社保，但是因为居住在燕郊，所以看病更多的还是在燕郊当地的医院。过去由于河北和北京的医保没有连通，这一部分的参保人员会在家门口选择看病，但如果要报销的话，就属于医保跨省异地就医，需要全额垫付，再走手工的报销程序。为了方便这一部分的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让他们享受持卡结算的便利性，同时为了支持北京朝阳和天坛等医院与燕达医院的合作办医，推动北京优质的医疗资源向河北布局，两地在互认定点医疗机构、放宽定点的就医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推动了医保互联互通的工作。近日，市教委发布了201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根据统计，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达到了97.39%，各学历层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截至去年的10月31号，已经就业了169983人，占比约74.23%，还有53031人深造，占比约23.16%，仅有5988人没有落实工作。北京地区的高校有91所的就业率超过了90%。鸡年春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市场上的鸡年吉祥物也是卖得红火起来。最近走访了市场，发现民俗图案的鸡年吉祥物最受青睐。另外，在网络商城上也能看到鸡年的吉祥物也在热卖当中，其中大象驮鸡的造型也是卖得非常的火热，寓意着积极向上。有购买者声称，希望金鸡之年能够积极向上，更进一步。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一次在今年演唱会的时候都会举办一场明星红毯秀，像去年的红毯秀呢就是演唱会的一大亮点了。那么为了回馈广大的听友呢， FM969 也是本着亲近听友的原则，把这个环节呈现于公共场所，让走在红毯上的主播、明星、影视明星、艺术家以及企业家可以在现场和你一起零距离进行接触。在红毯期间不仅是星光熠熠，也是引发了大量的观众驻足围观和拍照。1月13号，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的新春演唱会的红毯秀到底会有谁呢？一起期待吧。 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本期嘉宾，趣学车创始人刘伟俊。 大家好，我是趣学车的创始人，刘伟俊啊，那个江湖外号是刘老木，因为本身是客家人啊，客家人呢就后来发现是缺木。所以就叫老木啊，现在年纪大了叫老木。 社会上创业的人很多，有的人出于兴趣爱好和个人的性格，有的人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趣学车的创始人刘伟俊却是因为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原因 啊。第一个是性格使然，因为我呢是在一个小县城长大的，是一个矿山子弟啊，所以呢我觉得自己啊是就是不小心学了金融，然后呢喜欢一切很土的东西，所以我们公司有句这个 slogan 叫做 stay 土 stay foolish 啊，就是别人经常说哎那个刘老木你挺接地气的呀，我一听我就不高兴，我说谁接地气啊，我本身就是地气。所以呢我不小心学了金融，后来我发现做驾培这种比较初级比较土的一个工作比较适合我啊，这是性格使然。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创业初心，是一个使命感。就是我当时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考驾照是一件很轻松很简单很愉快的事情，没想到在中国每年3000万人考驾照却是那么的痛苦，等待时间久，服务态度差，教学质量低，收费不透明，就感觉考驾照是放在很多绝大多数学员面前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啊。还有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实在是太高了，中国的有全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却制造了全球16%的交通事故啊，每年有20万人因为公路交通事故失去自己的生命，就相当于是每天有2架 A380 客机坠毁啊。所以我们很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天下没有难考的驾照成为马路杀手的杀手。 经常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看到家里的朋友或者是同事都会抱怨说学驾照要很长时间，在练车场要等很久很久，尤其是冬天的话会非常的受罪。面对这些问题，趣学车正好解决这些痛点。 趣学车呢，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互联网驾校连锁品牌，我们既有线上的 APP 和微信服务端，又有线下的完整的服务体系。我们成立1.5年时间，在全国30个城市开通了我们的服务，然后我们现在覆盖了接近1000万大学生的一个覆盖范围同时我们在1年时间 完成了三轮融资。在整个和传统驾校的一个区别当中呢，我刚才说了几个痛点哈。第一个痛点是等待时间久。等待时间久我们怎么解决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 APP 啊，我们可以让教练去自己放课，然后学员去选课，就像课程表一样，这节课就是我的课，9点到10点钟你学完就走，走了之后呢，同时可以给教练一个评价啊，所以这边就是包括有这个评价之后，通过我们的 TSQ 三级服务体系啊，从教学服务和品控对这个教练的这个服务有一些这种监督和这个标准化啊，那这种过程就会把这个服务态度差、教学质量低啊，包括收费不透明这种现象给取消了。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其实最最重要的不是解决的不是信息不对称，像滴滴打车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司机找不到这个用户，用户找不到司机，但我们并不是就是在驾配行业当中很少发现说我找不到驾校或者找不到教练，而是我找到驾校找到教练没有得到好的服务，是吧？等待时间非常久啊，很多传统驾校是早上9点钟去学车，下午6点钟离开，就上午学了10分钟，中午学10分钟，下午学10分钟。而且您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你等的话，并不是在室内等，是在停车场等，对吧？是在那个练车场等。所以你看，这个冬天、夏天，在外面等十几个小时，很多情况下在比如说像郑州、像成都、武汉这种、赣州、南昌这种二线城市，很多情况下大家要去考个驾照是要请长假，请2个月假，甚至要换工作的。 如果问到每一个品牌，或者是每一个成功的公司，甚至是每一个成功的创始人，一路上的创业有多少故事，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说一直都有故事，而刘伟俊也不例外。 我就想到就有个笑话哈，就是有个小伙子，我说哎，你这个酒量挺好的，你酒量大概多少，他伸出一个食指，然后说是一瓶，他说摇摇头，我说是一打，他说摇摇头，我说是多少，他说是一直喝啊，对。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说，那个问我哎，你这个在企业车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你碰到多少困难，我举了一个食指，他说是一件，我摇摇头，他说100件，我摇摇头，他说是，我说是一直有。 这里是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生活却要去努力，个人的价值也需要靠自己去实现，应该像刘伟俊一样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出道30年，入行期间获奖无数，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她是至情至美的流行天后潘美辰。1月13号，《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详情垂询13301125072。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4大篇章，揭开你的青春日历。2017年1月13号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说的在我背后，没有 没出现在那头，我把你的歌声都删了，感觉要好了。陌生人一个小动作，却让我又想你很久。我把你的照片锁起了，可是你生日我还记得。我以为很忙，尽量不要想，就是遗忘。不过一年后，我们终于变了朋友。等不到你生日时候，抱着你唱首歌。你看我还是那么的温柔，却是朋友的朋友，再想不出什么借口。不过一年后，我们终于只是朋友。回忆你有伤痛心头，现实是不同出口。说过的你是否还会记得？你说过的永久，难道是友情比爱情永久？ 时间就像一位旅行者，正是时间让人们拥有了许许多多的往事，也让人们懂得了老大徒伤悲的遗憾。也许正是时间让我们体会一切，我们才能够明白，珍惜时间就是珍视生命。生命的航程要搭乘时间之舟，一起扬帆。希望你我能够珍惜时间，珍惜当下。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一种叫做自卑期的东西？这种感觉呢特别有阶段性，就是强烈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有巨大的差距。比如说有一天我照镜子觉得哇塞，我怎么长得这么丑，或者是有一天看到一个打扮得很入时的姑娘走在自己旁边的时候，会觉得我跟她的差距好大呀。还有的时候呢，在工作上也会意识到自己还真的什么都不是，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想要追赶但是又很慌很难过，希望这样的时期能够赶紧度过。说实话，其实有这样的时间多半是因为自己可能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压力都还蛮大的。如果你现在就处在这样的阶段，希望你能够赶紧找个时间放松下来，让自己的心情和生活都能够过得慢一点。 也是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试着

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 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 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你眼泪已正好时光？我一直等待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微信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朋友之间的一个联系工具，但是说到微信，我想很多人对微信抢红包应该都蛮有兴趣的。但是最近一个叫做小黄的姑娘，她是一个富二代，那为了吸引网友的关注呢，她就开始疯狂的发红包，开始是一个月发5000块钱左右，最后一个月发3万块。她说如果几天不发红包的话，就觉得自己在群里的人气下降了，这会令她十分的难受。心理医生也表示说，在社交平台越忙活的人越容易招惹抑郁症哦，所以使用7到11个社交平台的人出现抑郁症的几率非常的大，是使用2个以下交流平台的人的3.1倍。有的时候把朋友约出来一起看看电影，吃吃饭，聊一聊，喝个咖啡，也是一件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说就不要局限于手机里约朋友了。 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气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气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此刻，唯你相伴。